儿香，油菜花儿美，满山的遍地黄，叮当蝴蝶翩翩飞。我和阿妹相依偎，把那情歌牧笛吹。 看那蝴蝶飞，飞得我心儿醉，闻到那油菜香，我无心去陶醉。我的阿哥你在哪儿，妹妹盼你早点回。 哥哥你在哪儿，妹妹我心醉。家乡的油菜花都已经快枯萎，和那花蝴蝶把那心都给了谁。 妹妹你在哪儿，妹妹呀我盼回。 我知道家乡的美，油菜花香陶醉。我的心里有你哟，我要早日回。 实的里面。 不管路途有多么艰险。